郭慧文将会向中外传媒介绍大会情况和回应提问。另外，新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料将会在今个月7号上午举行外长记者会，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将会出席并且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栗战书说，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努力，本住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精神，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实现更大发展。中方坚定支持白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愿意同白方密切协作，维护好两国同埋广大发展中国家嘅共同利益。两国立法机构要加强交流合作，更好促进两国发展。卢卡申科话：白方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愿意同中方一起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民交往，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推动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04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26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8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8.2，跌3.7；腾讯控股366.6，跌2.2；创科实业83.95，升3.7；美团141元，跌0.8；友邦保险85.95，升4.5；百度集团142元，跌3元；京东集团178.4，跌4.9；万科企业13.3，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元，系跌咗5.8；盈富基金20.58，跌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427，瑞士法郎8.34，澳元5.291，加元5.768，新西兰元4.895，欧元8.3619，每百日元对港元5.7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4点，跌71点。港金报171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47美元，卖出183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啊，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出九龙方向上丁九桥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对出。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在女童军总会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朋友，在一个阳光普照的直播室，我是梁继章，开始风骚发人。 逢礼拜四，我特别爱好爱好系列，所以我特别爱好礼拜四，所以我是爱好耶耶。 哦，和煦的阳光，仿如吻上我的脸，是那么温柔。哦，吻吧，吻吧，早晨，我是强吻。 好 ，OK， 好 听， 好听， 要停一停噶喎， 强吻。 好啦，三小时入会，而家开始，各位朋友咧，强又好，唔强又好，我哋一齐吻一吻先啊！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一个礼拜又到礼拜四啦， 好开心啊！ To know,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m I always on your mind? Do you think about me night and day? Are you willing to go all the wa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Every time you hear my name, tell me, is it just a ga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Is this the time we've waited for? Is this the key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Better tell me. 十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2%，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天晴》啊，咁啊阳光非常之好啦吓，咁啊听日初时咧风势系颇大嘅，迎接住呢个星期四三小时，我哋呢一首《Are You Ready for Love》系咪准备好？我哋一齐风骚落去咧，开开心心，系嚟啦，各位朋友。首先咧，爱好院咧就今日啦，我哋有爱好系列啦，冇错啦。我想讲一个今日爱好系列，因为咧我见到喺网上咧有啲朋友话，我唔系好明呢个题喎，咁样。我哋今日咧就话你最近有啲咩感觉咧，嗰啲感觉形容喺歌里边。其实咧我自己嘅解释咧，即系我自己嘅去读到咧，就系话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或者每一日。 有总有啲感觉嘅、嗯。哎呀，我今日感觉好精神，亦或者我今日好感觉好开心，又、嗯、或者我今日感觉有少少攰，梗有一种感觉， 系啊。同埋你每一日都会有事发生噶嘛，系嘛？就算唔系发生喺你身上嘅话，你总会喺身边有一啲人会发生一啲事嘅话，你都会有一啲嘅谂法，会有一啲感觉、嗯。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话呢一样嘢，其实系一个开咗个 open 嘅题目嚟嘅。咁同埋或者嘅就系话，哦，而家我唔使戴口罩，我觉得好自由啊。呢一个就系你嘅感觉，系、 就、 咪、 是？ 是或者就是你会觉得嘅就话、是、哦，其实本来我哋嘅正常嘅生活嘅就系唔需要戴口罩嘅啦、嗯。但系如果你而家同我讲话，我唔需要再戴口罩，我仍然要戴、哦。咁呢一个都系一个感觉，点解会咁得意嘅？系咪啊？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唔正常？什么是 系啦？ 已经系好多嘢系你自己去点样 好个人 去善益嗰样嘢，同埋诠释嘅。咁所以我觉得嘅就话、是、啊，其实如果系嘅话，都可以有一啲咁样嘅，令到你真系可以谂多啲，同埋感受多啲你自己嘅一个题目啊！呢、个纯粹系你自己嘅嚟噶咋，系啊！咁你可唔可以用一首歌嚟去形容呢一种感觉咧、嗯？ 好，题目出得几好啊！俾七十五分嚟， 多谢强文， 好都系得，好都系得七十五分， 系啊， 咁唔好咧， 唉，费事讲啦， 好 啦，嗱，唔好你讲都费事提。 有时人嘅感觉咧，系会受外间环境啦，受人哋影响啦，又或者受天气影响、嗯。好似嗱，我因为呢一个房咧可以睇到阳光啦，接触到出边咧，我感觉嗱，琴日其实个天气同今日几似嘅，即系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咧，其实好阳光嘅。咁所以咧，琴日咧我就趁住有咁好阳光咧，又去我最喜欢的花墟又行咗一阵啦，咁样。其实花墟唔需要特别讲啦，多咗好多好靓嘅花啊，咁样。而问题咧就系我一路行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听咗两个人喺度叫做系咪讨论咧？咁有个人就话：喂，而家口罩你都除咗啦，除咗你口罩啦，咁样即系嗰啲好得闲喺度倾偈嗰啲咧。咁另外我中意戴啊，我觉得我身体弱啊，我中意戴，点啊咁样，跟住指住我，佢咁戴咯，你唔叫佢除，关我咩事？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每一个人好似系西雨话斋啦，你个感觉或者你嘅选择，你觉得自己系想点又唔影响人哋，咁就继续做咯。 我觉得好幸福啊！嗰两个喺度，一个戴一个唔戴嘅，一定好 friend 嘅。 系啊， 你先至可以咁样，啱唔啱先？ 系啊， 我咪我睬你啲傻啊，跟住仲要拉埋其他嗰啲路人， 你叫佢除啊，佢唔除， 咪就系咯，拉佢落水。 系啊， 阿伯嚟啊，咩人嚟噶？ 阿伯啦， 系嘛？我估到系阿伯， 揸揸住龙掌嗰啲咧， 冇错， 见到 退咗休啦，系啦 ，friend 嚟， 除咗啲口罩咧， 冇错，喺度润，所谓叫润咗两个， 冇错啦， 使乜唔惊死啊？你 系啊，你有冇位？唔代表我本人立场，我除唔除？ 系你慢慢咬，你慢慢咬， 冇错， 自己中意自己中意， 冇错。我有时都好中意咧，咪经过咧，听到啲街坊街里喺度讲埋啲好无聊嘅嘢， 系， 佢哋喺度闲话家常，但系你又会觉。得嘅就话，其实真系人往往都系咁样啫。 佢哋过日神， 生 佢哋过日神啫嘛，啲、 啊、 日子都要过嘅，系咪、 啊？ 你搵个人，大家去吹下水，系、咪？又唔使抹嘴，几开心、啊。 喂，有时我饮茶都中意听啲阿伯咧， 好中意偷听， 论证啊， 冇错冇错，好中意偷听你讲嘢。 嗰个应该打仗啦，嗰、那个冇理由咁样咧，佢、一早已经 好多高见， 系啊，好多高见啊， 同埋有时都几精辟噶。你唔系话你唔好以为佢哋唔识 啊，系啊，识噶，识噶。 我觉得每一个年纪咧，总有佢自己嘅生活情。去找寻嗱，好似咧，我屋企咧，我每朝早差唔多时间咧，我会撞到一个婆婆。嗰、个婆婆咧，嗱，其实佢算 系， 佢已经有工人扶嘅。我想讲，佢叫我扶，佢、已经每一日有一位工人姐姐扶住， 照顾佢， 照顾住。其实佢行得好慢噶，扶住佢。咁我有时候我都会谂，即系有我行得比较快，我心急啊嘛，咁又比较少倾偈。咁、今日喺 lift 里边咧，系佢打开话指佢话：啊，哥哥你又戴住口罩啊？我系啊，咁自己想戴咪戴咯，佢我都系啊，戴住好似安乐啲咁样，咁我就问啦，咦婆婆去散步啊咁样，因为佢行得比较慢，咁我谂住都系要吸收下啲阳光啊空气，唔系，我朝早都系饮茶嘅， 系啊，饮茶又系另外一个哋过日神嘅必备， 带埋工人姐姐慢慢行吓，即系完全同呢个世界咧冇追逐嘅，你慢慢我慢慢， 系啊，有啲巴闭啲嘅有自己个位啊，你唔好坐佢个位啊，去饮茶嗰啲啊， 系啊， 你使唔使留翻个位啊？留一个位俾你好唔好？ 唔需要， 唔系真系噶，你唔发觉嘅咩？佢哋系坐开嗰，系坐开嗰度就 系 嗰度噶， 唔坐唔做坐， 都有試過，我有試過就有一次咧，就無端端去咗有一間酒樓，咁樣我就唔知噶嘛。嗰陣時候冇話去帶位啊，點點點嘅。總之你去到嘅，你又話你咪坐啦，跟住佢就會有姐姐嚟會招呼你噶啦，咪擺低個點心紙啊，擺低兜水啊，等你自己洗碗。佢哋就係咁噶嘛。我一坐低嘅時候嘅話咧，跟住有人喝我。 喂真系啊， 系啊，真系入来我，喂，佢就坐喺我对面嘅，咁跟住身边我做咩时候？咁我你知我好容易着噶嘛，有事啊，头先我看我冇嘢啊嘛，你知我 知阿姐你都咁 讲，系啊，狂人王就 系咯， 咁跟住佢，因为你看我咧，我就会看我，你有时如果你礼貌对我嘅话，我会对你更好， 冇错。 但系你看我第一下嘅话，我就觉得我好唔强，系啊，好唔强咩就，咁跟住身边佢就系啊阿伯嚟嘅，点不知佢突然之间咧？嗰、那個語氣就遠啦， 佢驚啊！ 你啊，唔係佢唔係啊，其實佢學你嗰下嘅啫，佢唔知你係咩人。總之嘅就係佢覺得嘅就係，有啲嘢好硬眼，好唔啱咯。咁啊，最先我同佢講嘅就我咩事啊？咁跟住佢就話嘅，咁樣嘅妹妹仔。 啊，即刻變啦！ 變啦！ 因為妹妹仔立起三袖。 係啊， 阿伯牛拎 咁嘅妹妹仔，你坐嗰個位嘅話咧，係唔知係咩阿伯嘅咁樣，即係佢講咗有一個名，咩咩阿伯嘅咁樣。咁我就話，哦，我話你 早響啊， 咁我咪坐第二度咯。 系啦，佢话佢每次咧嚟到嘅话都系坐呢个位嘅，咁佢就我谂你点解系唔知订噶啦？佢同我讲，我话摆到明我系唔知订啦，咁佢就话你唔知订，咁所以我讲俾你知啫，咁样其实我都可以嬲噶嘛，我唔知订系咪先？ 同埋 我啫， hold住咁样嗰个位， 唔知冇嘅。 即系咁讲啊，即系如果你 咩 hold 住啊？ 即係你 mark 住你個位 置，佢冇寫嘅，但係佢哋查客嗰一班嘅就喺嗰個位嘅時候咧，就係譬如阿彭伯咁樣先啦，彭伯係坐開嘅，咁佢就話翻俾你知，咁就佢一陣佢嚟嘅話咧，佢就會坐呢個位噶啦，咁樣果然冇過幾耐嘅話，就阿彭伯就斯斯然咁行埋嚟啦，係啦，咁我就哇同佢打個照，咁我就覺得就係、是、啊係 OK OK， 我讓你我讓 你， 你 諗下如果坐喺度 都碎碎無疑噶啦，你明白？ 佢都唔知同你講咩好。 其实 有个报纸有个讨论区，即系咁样。 系 而家咧，关于戴口罩 有四点，关于戴口罩， 你有咩意见 咧？ 回归 啊！ 又或者有个心理测验，睇下你系咪一个好嘅查客。哎，你拣保你寿命。 喂，呢个都几好玩喎，系嘛？谷宝 系啊， 定系呢个咩咧？ 自己撞井 系啊，定系龙井咧？咁样就代表你系个咩人？ 哇，呢个好玩，好笑！我礼拜六去饮茶嗰度都查， 就日月查啦，系咪？所以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嘅， 好开心。生活情趣由自己查一查， 冇错。 每日听住风骚快活人，可能都系你嘅生活情趣之一啦。 喂，饮咩茶啊？两位 开茶，开茶， 唔该。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wind,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愿意每日都有呢个生活情趣 ，Love is all around， 我哋 wet wet wet 呢首歌。10:29呢、这个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风骚风骚嘅快活人。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去年一共侦破7100多宗案件，按年下跌大约10%，当中近一半涉及私烟，检获超过7,300,000,000支私烟，上升70%。海关关长何佩珊说，疫情期间影响物流，令到成本增加，所以贩毒集团会以一次过大规模海运模式偷运私烟来香港。他相信在全面通关之后，部分海上走私活动会转变模式，利用旅客以蚂蚁搬家、走私货物混杂在正常货物等方法走私，海关会密切监测，适时调整策略应对。财政预算案提出调高烟草税，何佩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各个出入境口岸暂时未有见到走私香烟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另外他说，恢复通关之后水货活动明显比较活跃，已经制定行动方案打击伙伴式，是打击伙团式的活动，是打击团伙式的活动，亦都有定期和内地海关联系，若果有怀疑水货活动情报，会转交对方跟进。新华社报道，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星期六在北京开幕，听日下午4:30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新闻发言人郭慧文将会向中外传媒介绍大会情况和回应提问。另外，新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料将会在今个月7日上午举行外长记者会，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将会出席并且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北韩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闭幕，领袖金正恩在会上强调，今年务必实现农作物产量目标。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1年4日的会议上强调，今年要力争成功实现农业发展的目标，指出农村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战略问题，并且提出加强灌溉工程建设、普及新型高效能农机等具体增产方案。金正恩说，目前极需要找出并且消除对农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在因素，继而促使农业生产在几年内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韩联社分析认为，北韩的粮食危机正在加剧，但是北韩的报道并未提到具体实现农业增产的具体执行方案，今次全会安抚民心的意图比较强。 希腊中部拉里萨市附近列车相撞事故，至今造成至少38人死亡，80几人受伤。总理米佐塔基斯去到现场视察的时候，形容是国内前所未见的可怕火车事故，又说事故是完全由人为错误引起的悲剧，强调一定会全面独立调查事故原因。交通部长卡拉曼尼斯就事故辞职，他说希腊的铁路系统长期未能够改善，已经不符合21世纪的标准，他需要负上责任。负责管理信号的59岁站长因为涉嫌疏忽造成严重伤亡被捕，但是他否认疏忽，说事故可能和技术故障有关。铁路工会都说被捕站长很可能是代罪羔羊。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98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40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5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8.5元，跌3.35元；腾讯控股366.8元，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咗4.8元；创科实业81.25元，升1元；美团141.7元，跌1元；百度集团141.2元，跌3.8元；港交所337元，升6.2元；万科企业13.36元，跌5.4元；京东集团179.5元，跌3.8元；盈富基金20.68元，跌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元，日元136.22元，瑞士法郎0.942元，加元1.36元，人民幣6.89元，英磅對美元1.201元，歐元對美元1.066元，澳元對美元0.68元，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元。日經平均指數報27494点，跌22点。港金報1719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5.27美元，賣出1835.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咁较早前咧受突发事件影响噶，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丁九桥支路咧，部分行车线咧就仍然封闭，咁而家咧就只系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支路嗰个位比较车多啫。咁另外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翻红磡方向就近住骏发花园嗰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拖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慢车，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柴湾各熟食市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就比较慢车。另外旺角道由于有爆水管，旺角道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两位不懈奋斗的年轻人，用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体验职场人生输赢的真正意义，利用共赢的精神，在商海交锋之中释放他们的理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经常喺节目都讲啦，健康其实都系快活其中一个原则吓，因为个人健康咧就会更加快活啦。 一定系， 一定 系啊，冇就乜都唔使讲。 冇错啦，嗱，有个记者咧访问一位好长寿嘅婆婆啦，咁啊差唔多100岁啦。婆婆就话：我要食多啲菜，食少啲肉咁样。咁啊，但系其实食菜大家都知道啦吓，食啲乜嘢菜咧，或点样食咧，咁啊有个营养师咧都几得意嘅。佢话咧，大家记住五只颜色啦。咁总之你喺度食植物嘅菜啊。蔬果嘅时候咧，五只颜色包括以下五种咯。听下大家平时咧都会唔会摄取下呢五种唔同颜色嘅蔬果啦？第一，红色，包括有番茄啦、红椒啦、番石榴啦、红菜、红凤菜 ， 唔知系咩，西瓜啦、草莓啊，即系总之红色 嘅嘢 系啦。第二样嘢啊，橙黄色。包括乜嘢咧？有红萝卜啦，凤梨即系菠萝啦。 椒系橙红色嘅咩？ 唔系啊， 你系咩椒啊？辣椒系嘛？ 灯笼椒 啊！我以为你讲紧香蕉， 唔识 啊！ 你唔可以咁 话 人 噶。 其实你话蕉就真系 banana 啊嘛， 系啊，蕉点 会 谂 到你系？ 仲要死兜阿姐，俾蕉嚟，你个个俾咩你啊？嗱，试下啦，嗰边 嗱，我话俾你听， 如果真系俾辣椒你嘅话，我就输俾你， 阿姐，我要蕉， 你无啦啦去个橙档嗰度，佢梗系香蕉嚟啦， 笨蕉 菜档，佢含咗香蕉俾你，你赢， 系咪做测试啊？系做 系 做啦， 系 啊， 即系你咁样讲蕉嘅话，系一定系 香 蕉 啦，点会谂到灯笼蕉啊？咁即系唔该你去菜档买，唔该俾个灯笼，我即系俾啲灯笼你啊，唔先。灯笼蕉啊！ 我肯定如果系我，你就去菜档嚟讲，我就话啊，俾蕉我，佢都唔会俾辣椒你，真噶。好嗱，我今日就去试，岂有迟你真系。 你拍埋片都唔得。嗱，你又去你个菜档， 我唔知得唔得闲今日。 系啊，你好 busy， 好 busy 啊今日。 唔紧要，我 你去啊。 唔紧要，真系冇区，我去一次。 又或者我哋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你去试下。 即系如果有人同你讲，我要蕉，睇下你系谂到香蕉 啊？好啊，嗱你唔好鱼档嗰度。 咁我会蹦蕉你啊！ 真系蹦蕉啦，咁啊真系蹦蕉啦。啊嗱，黄色、橙黄色之外咧，绿色最正常啦，即系大家一定知啦。绿色嘅菜啦，青椒啦，吓青菩提啦，等等。第四个啦，就 系 呢个白色。就系头先你讲嗰啦，系啦，因为个白色讲个香蕉嘅肉啊，系苦瓜啦， 梗系啦， 大白菜啦， 出边啲个皮咩？ 香蕉啦，喂，但系头先讲黄色嘅话香蕉，不过你又唔错得晒嘅，咁佢皮的啊， 佢话橙黄色系香蕉啊，头先佢话佢其实系讲灯笼蕉， 佢可能颜色有啲分唔到吓， 咦，你咪色盲啊，其实 俗称色盲， 系啊，小心啲， 我点会色盲？ 唔好做飞机师。 唔好插到 得喎，唔得噶喎， 我注定做唔到。OK， 我都唔会危害人哋嘅生命嘅，我自己控制就得啦。 OK， 好 ，OK， 好。 第五个就系紫色、蓝色、黑色 茄子啦，系咪紫色？ 呢个我谂真系最少食噶啦， 仲系蓝莓咯， 蓝莓啊， 紫色系咪啊？紫色系咪蓝莓啊？定系蓝色啊？定我去到又话俾啲妹我咁，人哋会食俾蓝莓你啊？ 唔系俾啲妹话妹夹个头上嚟，系咪搵我？ 系咪搵我？ 讲清楚啲，系咪搵我？ 阿叔系咪搵我？ 我系菠菜莲嘅细妹， 就系咯，系莲妹。 好无聊啊，真系啊！咁所以大家下次咧，如果你话啊想食到啲蔬果啊，咁谂下呢五只颜色，咁啊平均地都可以摄取下。 嗯，其实唔止噶，你又得听多啲阿懒啊，听多啲阿取 Sir， 其实乜嘢颜色嘅都要食，黑色都要食。 我头先咪讲黑色咯，日本 系 黑色。 系啊，都要食噶，唔知咩入肝啊，有肺啊咁样啊。 肾 咪咯，肾啊咁样嘅样 嘅。黑色对女士真系好喎， 我知 系啊，真系啊，食 对头发都好好。 系啊，黑豆啦，凡系黑色嘅 芝麻啦， 黑芝麻 啦，系啊， 豆豉好似未听人。 手河手乌啦，系啊， 芝麻喺咩情况之下可以食啊？加落啲咩食？ 阿叔，芝麻豆， 芝麻 芝麻糊。 哦， 芝麻糊。 咁你话芝麻，大家都谂芝麻啦，点谂芝麻豆啫？ 唔系芝麻豆，我讲错咗，系芝麻糊啊！你讲芝麻点食啊嘛？芝麻糊， 但我真系好少食芝麻。 喂，唔系，芝麻其实都好兴噶。如果你食韩国料理咧，佢哋一定系会有黑芝麻，同埋系有我哋平时嗰啲黄色嗰啲芝麻咧，佢哋会喺屋企噶。因为你有冇发觉嘅就 系 佢哋有好多嗰啲拌嘅菜咧，佢哋都会摆芝麻落去噶。同埋你话食芝麻，嗰芝麻油 咧， 你唔用嘅咩？麻油好好， 我超中意， 系咪？ 间中会落。我食得芝麻最常咧就系咩？肠粉就会落啦，肠粉咧，我觉得落埋芝麻咧就系好食啲， 但系好少啦，而家系嘛？以前就会落芝麻，但系而家好少，系啊，跟住佢会闹你，因为芝麻好贵啊。系啊，嗱，同埋你记唔记得嗰阵时阿取 Sir 有教过我哋，佢就话如果咧你真系会冬天嘅时候咧干燥啊，最好系搽咩 芝 麻 油 啊， 真系噶， 系啊， 你冇留心听书噶， 我真系冇听呢段， 梗系有啦，跟住我哋仲话佢 好肥腻咯。 唔会噶， 渗入佢皮肤 啦。系啊，当系啊，你咪当你自己肠粉咯，饮下。 我笑一条肠粉， 倒转自己又得， 咁使唔使搽甜酱啊，老细？ 得咗， 好啦， 几好啊，食嘢，即系乜嘢都要食嘅，系咪？但我哋如果食字就唔好食啦，食字咧好中意不过。 唱， 昨天我妈赞你喎、 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望上情，别让生命等候。人生有钱咩？就将日子过好。冇钱唔紧要，将心情过好。有钱又好，冇钱又好，珍惜眼前先系最好。有啲事情唔系睇到希望先去坚持，而系坚持咗先至会有希望。好多时候。你做嘢好辛苦，你牺牲嘅睡眠，你背负嘅压力，你以前嘅失败，你面对嘅障碍，你承担嘅风险，系唔会有人知，唔会有人见嘅。你最后做得好，佢哋只会赞你啊，你好啦，咁好运气。头先所讲嘅种种，冇人知，不过唔紧要，自己知就好啦。心态决定我哋嘅状态，而快乐咧就喺不美好嘅事情之中找到美好。时间带唔走真正嘅朋友，岁月留不住虚幻嘅拥有。有啲人适合做朋友，用一生去善待；有啲人适合做知己，用真情去回馈。有啲人只系适合早晨同佢讲声早晨，然后走嘅时候讲拜拜。其他说话唔需要讲咁多啦。有啲人有啲事睇唔清会纠结，睇清咗会令你心痛。另外有啲人，你以为点解佢会变咗嘅？其实唔系而家变咗啊，系佢个面具跌咗啫。人要活得快乐，就要学会清醒做事，糊涂做人。人生就系用一点嘅伤痛换一点嘅成熟，用一点嘅遗憾换一点嘅珍惜，用一点嘅风雨换一点淡然。经过大风大浪，先会刻骨铭心，亦都会发现人生原来一向都系要用经历。离换平静，别让你的生命等候。边个伤过你？有啲咩事情放唔低都已经唔重要。今日不如谂下，最重要边个氹得你笑，边个令你最开心，边个人系你最想留喺佢身边，呢、这个先系最重要。把握今天，快乐就系属于你。 几多足印重大。你我这一生中，心中想想个明白，每次我都很痛苦。生命你是如何开始？我可有选择？生命你在？何时了断？哪可以推断？若这生命再等，就会一生变空白。若这生命再等，任那光阴去践踏。 想想你明白，哪里有真把握，生命已是重重错误，错中作选择，坚强信念无从说服，我想你手紧握，若这生命再打，就会一生变空白，若这生命再打，任那光阴去迟， 以日分享呢一样嘢咧，并不是鼓吹迷信啦。不过咧，背后嘅意思即系话咧，人咧应该系多啲嘅正能量啊、正念啊咁样样。咁日本咧有种叫做言灵，言灵即系言语嘅言啦，灵即系灵验嗰个灵啦。佢个意思即系话咩咧？即系话人最好咧唔好讲一啲嘅负面嘅说话，系啦，咁咪讲翻啲正面嘅，例如话咧咩，譬如举个例啦，有啲咩尽量唔好讲咧，我依排好黑啊， 唉，冇钱啊， 冇钱啊，唉，我通常 穷啊， 我通常做咩都头头碰住黑， 系啊， 唔得噶呢样嘢，我唔识做嘅，诸如此类，系啦，咁因为讲得多咧，自己潜移默化咧就会相信咗，然之后就会行咗嗰个轨道咧，就系跟翻你所讲嘅东西， 系啊， 信唔信啊？ 信啊！ 信我哋咪成日讲呢样嘢咯，仲有就系话，如果你有啲宗教有啲讲嘅，就系话你要讲好嘅说话嘛，系啊。如果系嘅话，即系就算你去话闹人啊或者咩咁啊，我成日都会啦，系咪？就会做一啲嘅就系嗰啲叫做口业啊，作口业。即系作口业嘅话，你讲唔好嘅说话或者你咒人就梗系唔好啦。但你就算系讲啲唔好嘅说话，哪怕是头先你讲嘅呢啲嘢嘅话，你系都系嘅。我哋咪曾经我讲过叫 law of attraction 嘅，其实个宇宙系唔知道你究竟讲嘅。嗰樣嘢嘅話係乜嘢嘅意思嘅？你咁樣講嘅話，佢以為嘅就係你就係想咁啊！ 你想要呢啲嘢， 我就係想行衰運，我就係想冇錢，佢咪俾多啲你咯。但係若果你成日都講好嘅説話，你成日都係賦予自己有啲嘅正念同埋一啲比較好嘅 energy 俾自己嘅話咧，自自然然就會吸引啲好嘅人啦，一啲好嘅事啦，同埋啲好嘅嘢會發生喺你身上 嘅。 我絕對相信呢樣。 同埋文章裏邊咧，佢講咗一個意思咧，我覺得都好啱嘅。佢有時有啲人會成日都抱怨啦，唉，好多嘢做啊，好忙啊咁樣。但系你从另一个角度睇，有嘢做就系一件好事。你睇好多人想有嘢做都冇嘢做。 但有啲人系专登喺你面前呻嘅啫。你有冇啲咁嘅同事啊？ 即系话俾你听， 我又试过以前有个咁嘅同事啦。咁当然你会见到嘅就系其实佢个样你都知冇乜运行噶啦，即系佢系女士嚟嘅。但系你冇乜运行嘅意思唔系啲咩话，佢仍然系有屋企啊，有老公啊，有仔女啊咁样。但系唔知点解，我觉得呢一个系佢自己中意。刷存在感嘅嘢嚟嘅，就係首先佢成日就係，總之聽親佢嘅就會好多嘢做，啲嘢做唔曬，我好辛苦點點點。就算你點樣同佢話啊，不如你咁樣，你去交俾阿小強做咯，或者你有啲咩咩嘢嘅話，你唔使咩咩咩噶嘛。又或者就係唔係人哋上面叫你做咁多嘢嘅話，你就要講噶嘛。有時你都要講俾人知，你真係得，因為佢唔係專登要咁樣去折磨你啊，而係有時如果你自己都唔識得開口嘅話咧，人哋係唔知噶。咁我話你咪嘗試同人哋溝通下咯，唔好俾咁多嘢你做咯，點？唔得噶，我又交唔低啲嘢，咁我心谂就其实有啲嘢你仲攞嚟喎，去到咁嘅地步，我就觉得你真系攞嚟噶啦。咁但系发觉嘅就系，我觉得佢呢个就系佢嘅存在感，佢就系要一路做一路怨，咁佢就会觉得嘅就 系 我存在啦。 你哋冇 佢系冇办法噶，系啊，你冇办法劝到佢啊呢啲人。 嗱，其实咧最简单，即系就算而家你觉得自己好似即系啲运仔麻麻咧，其实。 趁呢几日好天咧，出 晒下太阳， 晒下太阳，行多啲吓，黄啲嘅， 系啊，再晒下啲格拉底， 格拉底，未见过， 点解 特别要， 点 解特别要晒格拉底？咁你举两对手， 有啊， 好似俾人枪指住咁， 有啲咧揸嗰啲好大架嗰啲电单车嗰啲人咁，我就晒个格拉底咯， 阿毛天人， 系啊，唔系真噶，我有听过有一个师傅又同我讲过噶，佢话如果你真系呢一排运仔唔好，正如你所讲，真系嘅，我哋好似植物一样。你出去晒晒佢，个特别系咩啊？后尾枕 啊，舒服。 后尾枕你系成日都晒唔到嘅，睇下你自己咧就俾一阵晒晒个后尾枕，跟住咧自己咧念念有词。好嘅嘢会嚟噶啦，好嘅嘢会嚟噶啦，我会身体健康，去祝福自己，咁样呢啲嘢就会好噶啦。 好， 我成日讲噶， 好运一齐嚟，我哋 冇错啦。各位朋友，继续风骚爆人啊！十一点钟之后， 我出去晒一阵， 我哋就有爱好系列， 世界底喎。 有就问飞， 印度嘅外交能力可以派上用场，令俄罗斯明白呢一场战争必须要结束。欧盟消息人士就透露，如果二十国外长会议的声明不包括谴责俄罗斯的内容，欧盟代表团将不会支持这一项声明。出席这一次会议的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中国外长秦刚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布林肯之前表明没有计划在会议期间和中俄外长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非洲四国的访问行程，他当地星期三晚抵达首站加蓬，在首都利伯维尔和加蓬总统邦哥举行会谈，今日将会同邦哥出席在加蓬举行的一个森林峰会。外界普遍预期马克龙将会透过峰会进一步展述保护热带雨林的意义，并且表明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马克龙之后将会前往安哥拉、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访问，除了同这三国的领导人分别会面，他还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经贸论坛、文化交流等活动。马克龙早前提及法国和非洲的关系，表示法国计划明显减少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又说法国必须要帮助促进和非洲的经济以及商业联系。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30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50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3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7.95，跌3.95；腾讯控股363.6，跌5.2；南方恒生科技4.058，跌咗6.4；创科实业79.05，跌2.2；中移动61.8，升2.2；美团140.9，跌9；恒生中国企业69.34，跌5.2；港交所336.4，升5.6；百度集团140.7，跌4.3；盈富基金20.62，跌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28，瑞士法郎8.337，加元5.296，加元5.769，新西兰元4.894，欧元8.3646，每百日元对港元5.7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7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5点，跌20点。港金报171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32美元，卖出183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故线提翻你，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屯门公路出九龙通往丁九桥的支路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桥面是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是车多缓慢。封路情况，旺角道由于爆水管，旺角道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另外，沿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的车辆是不准左转入去广东道，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屯门的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仲有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我咧曾經咧有一個花名叫冬陰小王子，點解呢？因為我好中意食泰國菜啦，同埋好中意飲咧就係冬陰公湯啊。而我自己咧都有啲泰國嘅朋友，雖然佢係咧香港同埋泰國嘅混血兒啦，但係見到佢哋咧即係對生活嘅追求咧，成日都咁開心，成日笑咧。有陣時學下我呢一位泰國朋友，對人生放鬆啲，睇開啲，笑多啲，對人親切啲，善良啲，其實做人可能會更加開心啊！ 同心無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 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英文科老师贾允，想喺英国语文科卷二攞到好成绩，用字上面要留意以下两点啦。 今年应考 DSE 英文嘅同学要留意啦，无论你 set task one 定 task two， 千祈唔好特登用太多嗰啲 stock phrases。无论你啲补习社老师同你讲有几多 phrases 系好靓嘅，但系如果佢系唔适合喺嗰个文体当中使用咧，你千祈唔好用佢。第二个咧系注个得体性，尤其喺 task two， 你有唔同嘅类型嘅写作嘅要求啦。咁你写乜就要似乜，譬如话假设你封信系写俾一个 manager 嘅，咁作为下属，你系咪有啲比较礼貌性嘅用语你要识用先？咁同埋，如果你係寫俾一個唔識嘅 business partner 嘅時候咧，你最尾嘅 closing remarks 你要用翻得體嘅，譬如話 yours faithfully， 而唔係用 yours sincerely。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奮發時刻》DSE 團隊製作。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ले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मनोनित जनतक, अते प्राइवेट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विच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जा प्राइवेट डॉक्टर ना मुलाकात करके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चुने हुए स्थानों ते कुछ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लई उसे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न। COVID-19 टीके गंभीर मामलों अते मौतों नु रोकन लई बहुत प्रभावशाली हन। जेकर तुसी अजे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है जा टीकाकरण दा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ना है 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टीका लगवाउन अते सिफारिश कीतियां सारियां खुराकां नु पूरा करन लई उत्साहित कीता जांदा है। होर वेरव्या लई कृपा करके www.covidvaccine.gov.hk 就。 好好嘢， 少林功夫更 系好劲， 少林功夫真系咁劲。 想知道少林功夫系咪真系更，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晚8:30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 系啦，你哋系边个啊？ 我系金刚腿， 我系铁头功。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就系话，对于你自己最近嘅一啲嘅感觉咧，可以就系用一首歌嚟去形容嘅。呢个就系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嘅主题啦。 我嚟先啦，3月嚟到呢个3月2日咧，其实我哋嘅2023年咧都开始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唔知大家咧系啦，喺最初2023年开始嘅时候，有冇啲咩心愿或今年要做嘅事情咧？咁样做咗未咧？咁样，我记得嗰一日咧，我哋睇到阿发哥跑呢一个嘅马拉松啦，咁我就戏言话，不如我哋一齐跑啦咁样。咁咧有一日咧，我就坐喺我嘅自己天台啦，咁样就望住一部尘封咗好一段时间嘅跑步旧机，即系啲二手机嚟嘅。咁本来咧之前咧，我旧年定前年，因为我女有一排好中意跑步落去，咁我就见到咦，网上有啲都唔贵，有啲二手机就买咗啦。咁但系今年咧，佢有供货啊，考小模。咁我自己亦都冇用到，咁啊擺咗喺度。但突然之間，我諗法就係、是、其實如果有啲嘢講咗做，都要有第一次或者有個 starting， 有個開端啊。如果唔係咧，永遠只係一個諗法，就唔會成真嘅。無論我最後做唔做到，即係跑呢個馬拉松都好啦。但係我起碼要行近少少，即係我要試過。到最後，如果我做唔到，起碼我都試過嘛，就唔好唔做。咁所以我就開始咧，由上個禮拜。我亦都記得好似阿 Sarah 講過咧，每一樣嘢咧，你唔知道做到第幾次咧， 21日定28日， 你就 連續成為習慣， 係啦，就會成為你嘅習慣， 就唔好咁辛苦啊，同埋會成為你嘅習慣嘅啦。咁我由最初咧就係話。不如唔好即係摆到咁耐，不如我用啦，即係如果佢暂时唔得闲用，咁我就开始咗每一晚跑，咁直至而家呢就一个礼拜啦，每一晚呢我都有跑大约係20分钟咁样，咁我觉得由最初开始呢真係好辛苦嘅，跑完之后呢嗰、个小都好酸软，但我希望今年2023年呢我能喺呢方面呢，就算真係最后即係唔係好大嘅进步，起码呢会做到咯，即系勤行近少少咯。 你死啦！ 我唔惊。 你记唔记得你应承咗乜嘢？ 28日啊嘛。 唔系、哦，你应承话如果佢真系跑马拉松嘅话，你话喺终点嗰度拉横额。 喂，我唔想，我唔想佢拉横额。 唔系，我唔想佢拉横额。 我想，我系想佢陪我一齐奔跑。 佢我同佢两个一早已经同佢讲咗，我哋唔会啊嘛。 我知，我想啫，我一厢情愿想啫。 O K 嘅， 唔会，我唔会。 我写咩字好咧？又要佢 我点知你啊？你自己应承咧，陪就跑，陪跑就唔会啦。如果系嘅话，我会喺终点终点个位度等你。我梗系记得啦。 我都记得，系啊，做 我都唔知你哋点解成日讲完啲嘢，自己都扮唔记得嘅。 但系十公里好啦，你唔好跑咁长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唔难嘅，唔难嘅， 一个钟头10分钟左右。 跑全马你就可能要耐啲嘅训练，因为我嗰阵时我曾经试过嘅就系谂过要跑嘅，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候咧就 join 咗间 gym， 其实基本上我日日都去嘅。咁既然咧就系佢话咗，其实日你喺度跑咧，跑到咧，我你知唔知我系跑到咧，啲人咧喺侧边喺度等咧。 我係成身濕曬，係 啊係，我見過呢啲， 滴水滴到離曬譜喎。佢就你既然都喺個跑步機嗰度跑過，你不如試下跑馬拉松啦。咁我就即刻去揾有一啲嘅人去好好地去 train 自己啦。你先至發覺原來跑步機同埋落地跑係兩回事嚟嘅。 系两回事嚟嘅， 因为咧个教练同我讲过，你话边样辛苦啲？ 我唔知啊， 一定系落地啦。佢话因为咧，你个跑步机有啲动作，有啲肌肉上面你需要做嘅动作嘅话咧，佢都已经帮你做咗啦。例如佢嗰条咁嘅运输带，佢系不断咁转噶嘛。就算你唔喐，其实你都会咁样向后震噶嘛。所以佢话就有一下嘅就系好似话你嘅脚掌要佢好技术嘅讲到要起即系要将个人要趌起佢要摁起嗰一下嘅话，其实跑步机已经帮你做咗，所以其实你系唔需要咁用力嘅。再加上有好多嘢嘅就系你跑步机嘅话，有啲系室内啦，但如果你喺室外嘅话还好啲，因为要因应住嘅就系当日嘅湿度啦，又或者个天气会系点样嘅话，都会影响你嘅表现嘅。咁所以咧，你喺跑步机度跑，同埋你真系出街度跑系两件事。咁跟住咧，我就 train 咗大约几堂到咧喺街度跑嘅话，跟住我放弃喺跑步机跑，你简直觉得自己个女超人。 明啊，又型喎， 跟住又型喎，死都唔落嚟，死都唔落嚟。 跟住大把人等你喎，系啊，但喺街望望你， 但你得嘅， 我兩 日 都試下先， 系啊，你試下啦。好，咁你有首歌曲嘅就係送俾自己，係咪？哦 ，Physical， 喂，馬超文嚟啦 ，O M J， 一齊 嚟啦，去啦。 你明明叫馬進馬嚟噶嘛？你係唔係死馬嚟噶嘛？ 我答應 嗱，有兩個朋友，我準備做個牌。 早上成日11:22有 ONG 呢一首旧歌 Physical， 我仲记得嗰时咧戴住个 headband 咧吓，着住嗰啲衫紧身衫喺度跳舞嗰个。 Nick Warmer，Neil Tam 啊，嗰啲叫做 冇错啊，大家都 好 sexy 大佬，真方达啊嗰时啊，我仲有几饼带啊，但有肌肉已经掉咗啦， 犀利犀利啊！ 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嘅爱好系列咧，我系好想将以下一首嘅歌曲咧，就会系送俾一位叔叔嘅。 嗯， 咁而呢一位叔叔嘅话咧，其实咧，每日咧朝头早咧，我都会见到佢，会同佢打招呼嘅。咁我就佢就一定会同我讲相同嘅嘢。我哋去边啦？跟住佢就话去饮茶。咁佢就话你翻工。咁我又好好翻工。咁每一日咧，我放工翻去嘅时候嘅话咧，佢都会留意到嘅就诶、今日早咗，今日迟咗。咁如果我系迟咗嗰啲嘅咧时候嘅话咧，佢就同我讲，佢就话早啲快休息啦。咁而间唔中嘅话咧，我会喺我自己个花园嘅铁闸上面嗰度咧，就会见到啲新鲜嘅生菜啦，又或者会见到一啲新鲜嘅蔬果啦，咁样就挂喺度嘅，咁啊知道。佢系喺佢自己嗰个花园嗰度咧，就佢新鲜咧摘落嚟，跟住咧就系俾我嘅。好啦，咁而啱啱过去嗰两个礼拜咧，突然之间觉得我喺花园嗰度我见唔到佢啦，咁同埋亦都觉得嘅就系周围真系静咗好多。而琴日咧我得知咧佢走咗啦。所以我想讲嘅就系话人生咧真系好无常。但系原来呢句说话听落去嘅话，就真系觉得系成日都会听到。但系原来无常先至系正常咯。咁同埋一个人好地地，你系唔代表今日我仲见到佢，但系听日佢已经唔喺度。佢今日仲好健健康康，但系听日佢已经系唔代表仍然继续可以健康咁去生活。所以咧，我好想因为我间唔中我会成日会见到佢会坐喺自己个花园嗰度，佢会自己好悠闲咁样喺度食烟仔啦，跟住佢会饮茶啦，跟住佢会听歌啦。我间唔中嘅话，我会听到佢会成日听住呢一首歌。 人生有时就好似呢个歌名一样，系咪？来得潇洒。 所以今日咧，我想用呢一首歌嘅话咧，就系、是、我唔知点解我知道咗佢唔喺度嘅话，因为真系走得好突然，佢系好健康嘅，同埋我成日都会见到佢个人好乐观啦。每一个人我都冇听过讲过佢一句唔好嘅说话。咁我觉得既然系佢已经走咗啦，咁所以喺呢度我想送呢首歌俾佢听，送俾刘叔叔一路好走。 爱好系列。好啦，翻嚟爱好系列， 系人生真系无常，我觉得珍惜就得啦。 嗯， 我啱啱星期二咧咪写咗个故事嘅，我们这一家嘅，讲位 太太 主角就有鼻息肉，想去切，其实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嘅。我早轮过年咧，个朋友一齐大家食饭，佢讲翻六年前一个故事，正正就系咁样。佢个师傅话喂。血光之災，咁佢又諗住認咗佢啦。咁屋企人去曬旅行，佢係自己咁啊，嘣嘣嘣咁走去醫院嗰度割鼻息肉。呢個好簡單嘅小手術嚟嘅， 好小手術。 係啊，佢跟住話俾我聽，瞓醒之後幾日，佢都唔知發生咩事。個醫生話：喂，幫你切鼻息肉嗰陣時咧，突然間你流血不止，打咗嗰啲麻醉針，咁然後話俾佢聽，驗咗好多嘢之後，證實有 cancer。我朋友是那些即是好像男士那些傻的，你都无啦啦割鼻息肉，你走来说我有 cancer， 你不傻的，我要出院我要走。跟着医生跟他说你的情况不妙，你不走得。 嗯， 是啊， 我们回来继续11点半先看新闻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出席一项公开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自上个月本港和内地全面通关之后，游客数目大幅上升，昨日亦都有首个在内地大型旅游业界考察团访港，说明旅客正是重回香港。程鼎一又说，目前正是就未来计划举办的各项活动作意见咨询，期望将来是不以有适合不同时节的活动给大众参与。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黄晓平说，去年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疫情多发散发、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多重因素冲击，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随着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今年就业形势将会持续回暖，保持总体稳定。黄晓平出席国新办记者会的时候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是今年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高校毕业生将会达到1158万人，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新疆吐鲁番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7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午夜之前，吐鲁番市高昌区一条公路，一架货车撞到道路施工阻隔设施之后，同一架在道路上作业的车辆发生碰撞，伤者全部送到当地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武文想当选越南国家主席，越共中央委员会昨日在河内举行会议审议新任国家主席人选，国会今日进行投票，武文想在表决之后正式当选。武文想在1970年出于越南海阳省，现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议员，他曾经任越共中任是曾经任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共中央宣教部部长等的职务。越共中央委员会在1月中召开会议，同意阮春福辞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主席职务。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翌日发布通知，宣布由国家副主席武士影春出任国家代主席，直至国会选举产生新的国家主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2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57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5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8.05元，跌3.85元；腾讯控股363.8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咗6元；中移动62元，升4元；创科实业80.4元，升1.5元；美团140.9元，跌9元；恒生中国企业69.5元，跌3.6元；港交所336.2元，升5.4元；百度集团141.2元，跌3.8元；盈富基金20.68元，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元，日元136.4元，瑞士法郎0.942元，加元1.361元，人民币6.895元，英镑对美元1.201元，欧元对美元1.066元，澳元对美元0.68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5点，跌20点。港金报171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08美元，卖出183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顾先提翻你，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屯门公路出九龙通往丁九桥的支路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一带仲是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在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旺角道由于爆水管，旺角道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沿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行驶的车辆是不能左转入去广东道，大家都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还有屯门的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的行车距离，就算有突发事故都有时间可以应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 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今届嘅主系张敬轩。 特别要多谢陈小宝先生，因为系佢将我音乐带嚟香港嘅。要多谢所有支持我嘅 fans。 金奖得主郭富城， 呢一个系我香港第一个奖，我会好好珍惜，而且我会更加努力。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找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蕾蕾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蕾蕾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蕾蕾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翻嚟爱好系列，到阿马小强继续讲个朋友故事。 系啊，呢个朋友佢系真系我觉得好勇敢面对嘅。 嗯， 佢话佢自己一个人去整鼻息肉啦，然后醒咗之后冇谂过咁大件事。 嗯， 所以佢有啲掹整嘅，我明白佢心情嘅。佢闹个医生，佢话有冇搞错啊你？真 本来 是 小手术啫嘛， 系 点解原来 咁 大件事？ 咁、原来咧，因为佢真系趁屋企人去咗几日玩，然后走去做，咁费事麻烦。佢系嗰啲唔想屋企人担心嗰啲 人， 系啦。然后个医生同佢讲嘅时候咧，佢话你啲屋企人喺晒出边，咁佢又闹啦。点解你会叫我啲屋企人嚟噶？佢话因为你嘅情况都几严重，所以咧都想你屋企人听。跟住佢话唔需要。我自己会处理，然后他就申请出院，跟住屋企人好担心啦，咁佢就同啲屋企人讲，呢个医生咁讲啫，我会自己继续处理，你哋唔好咁紧张住。于是佢真系又再去睇，又再睇睇睇几个，都话系真系有事，但系个位置比较危险啲啊，佢话喺正个额头嗰度，咁佢就话。我唔搞啦，因为医生亦都评估过，话俾佢听个风险咪 成 点， 即系就算开刀嘅成功率高 咁，系啦系啦咁，佢话得唔紧要啦，我依家治咗就得噶啦，我会珍惜我所有嘅时间。6年啦，佢话俾我听，佢觉得好开心，佢觉得无悔无憾。 即系6年，即系到而家系咪？ 系啦，即系2018年，2018年到而家，佢话我无悔无憾，即系能够同我哋依家咁样一齐食饭，佢讲翻呢件事出嚟咧，佢都觉得。佢已經當係一個好小嘅事，係咁，我哋都感受到佢想話俾我哋聽，喂，有機會我就珍惜現在，因為其實所有嘢都會變嘅，就好似呢一首歌咁樣樣。亦都有一個朋友，因為佢太太舊年11月走咗，我希望佢早日釋懷。 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谁能了石头他？ 好感性嘅分享，头先咧听两位朋友嘅分享咧，突然之间我都唔记得咗我自己本来想分享啲乜嘢。咁第二只歌曲咧，啊点知咧，我收尾我终于突然之间喺最后嘅十零秒咧，我谂翻起啦。 嗯， 我净系唔记得咗，我净系唔见咗我嗰个最初谂定嗰段嘢。收尾谂翻起之后，咦，发觉其实我呢一只歌曲里边所讲嘅嗰种心境嘅嗰种意境咧，同你哋两位嘅分享咧。多多少少有啲地方咧，系可以接到鬼嘅。呢只歌曲讲乜嘢咧？就系话每一个人咧，总会有过去啦，有将来啦，咁样过嗱呢、這个好似好老生常谈，不过系真嘅。过去咗改唔到噶啦，将来未嚟唔知道。咁最紧要系乜嘢咧？就系、是、今日啦，咁样咁即系呢只歌曲就系话 Let's live for today， 让我们咧无论以前我哋过咗啲乜嘢唔开心嘅事情都好啦，将来有啲咩想得到未得到都好啦，但系唔紧要嘅，最紧要我哋把握住就系今日，今日先系我哋最重要嘅东西。一首旧嘅英文歌曲 ，Grassroots 唱出嘅 ，Let's live for today， 为今天而活吧。 And how they're in a hurry to complicate their minds by chasing after money and dreams that can't come true. I'm glad that we are different, we've better things to do. May others plan their future, I'm busy loving you. One, two, three, four. Sha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today. Sha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today. And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hey. Sha la la la la la, live for today. For today, we were never meant to worry the way that people do, and I don't mean to hurry. As long as I'm with you, we'll take it nice and easy and use my simple plan. You'll be my loving woman, I'll be your loving man. We'll take the most from living, have pleasure while we can. Two, three, four. Sha la. Inside of me, I've got to feel you deep inside of me. And baby, please come close to me. I've got to have you now,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Give me some loving, give me some loving, to give me some loving, to give me some loving. Baby, give me some loving, give me some loving. Let's live for today， 每一天珍惜就已经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啦。 系、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就系我另外嘅一种嘅感觉啦。咁就系因为咧，逢三月咧，对我自己嚟讲嘅话咧，都系一啲开心嘅月份嚟嘅。因为咧，就有好多嘅三月之星 ，March， 就会有好多人咧会系生日嘅。咁其实今日咧，我好开心，因为我想去我哋嘅 office 嗰度咧，我收到嘅就系阿宝宝寄俾我嘅生日卡。 宝宝， 我觉得宝宝啊， 朋友听众啊， 佢仲。寄咗一张我唔知点解佢会有一张咁嘅照片啦，以及咧就系佢自己画俾我嘅一张素描。咁、我觉得 得OK 啊，真系真系画得几好嘅。咁我觉得真系都好开心，同埋好多谢你哋呢啲嘅心意。我觉得因为真系好难嘅，真系好难，你会做咁多嘢，系、希望去即系祝福一个人嘅啫。咁虽然我自己好得意，我已经一把年纪咁，但系其实唔系好需要嗰啲好 fancy 啊，啲嗰啲好劲嗰啲咩即系 party 啊咁样。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系仍然系重视自己嘅生日嘅，因为我觉得如果冇生日嘅话，你唔会嚟到呢一个世界，你唔会识到呢一啲人。你唔会过一啲咁精彩嘅即系你个生命唔会咁精彩。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想藉住呢个时间啦，咁要多谢我妈妈生咗我啦，要好多谢嘅就系感激我每一日我遇到嘅每一个人啦，因为你哋俾我遇上，我哋大家嘅相知，我哋嘅相遇，我哋大家嘅欣赏，或者嘅系你爱我嘅，或者你害我嘅，但系其实都系成就今日嘅我咯。咁所以我会觉得嘅就无论如何嘅话，我都要喺呢一度讲，我要私心一啲噶啦，就会祝 Happy Birthday to me， 同埋嘅就系三月之星嘅马小强同埋家居明，我哋一齐努力 ，Happy Birthday！ 多谢， 好嘢， 睿睿生日快乐。 小 强 生日快 乐，为 你 强吻 我， 祝 家居明生日快乐，祝所有嘅三月份 生日 嘅朋友 全部生日， 呢首歌全部送晒俾你哋。 Yeah. Happy birthday 啊！ 大家咁话，你都系啊，生日快乐！ 嗱，我跟住拣呢一首歌咧，就我原本谂嘅咧，就系话我想感激一啲曾经帮过我嘅人，我亦都想点俾一啲而家我帮紧嘅朋友。希望大家即系人生总有起起跌跌嘅啦。我好记得我最需要钱嘅时候，有个朋友借咗一嚿钱俾我。然后有一日佢再约我出嚟，其实我好惊嘅，我惊佢问我还钱啊或者诸如此类。我话你唔好咁担心，我唔系要你还钱。跟住约出嚟，跟住佢再落多20,000蚊俾我。好，呢20,000蚊咧，我希望帮到你翻身。哇！即系你 有 冇 可能啊？ 唔系，即 系可以帮到你翻身。你心谂咁系咪啊？唔系我意思系话你嘅心谂。 人咧，好简单。唔系个下字，系另一个单字。即系我希望，即系系啦。 你还咗未到而家？ 还晒，还晒嗰一刻咧，你会好开心。 系啦， 系啊， 你要还嘅唔单止系钱啊，系 人 情 啊。 即系你谂下翻身嗰两个字，即系啦。总之点都好啦，希望大家如果有困难嘅朋友，一齐迈步向前。我哋三月之星都一齐手拖手迈步向前。 知佢嚟嘅情况，我全 手转转转啊！好，努力加油！ 好，送埋俾所有听紧嘅朋友啊！每一天风骚快乐，同你一齐努力加油，迈步向前，希望每一天都系咁好嘅， 正。 今天的路牵咗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又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有情能令人倾慕。一起赶路，千峰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林子祥嘅迈步向前，快到中午12:00。 一起赶路，清风满途。 风骚快人进入12:00新闻之后咧，会有最后一个钟头啦。我哋要乜嘢呢？就有呢个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嘅第三辑啊。 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 癫158万人，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希腊中部拉里萨市附近列车相撞事故，至今造成至少38人死亡、80几人受伤。总理米佐塔基斯去到现场视察的时候，形容是国内前所未见的可怕火车事故，又说事故是完全由人为错误引起的悲剧，强调一定会全面独立调查事故的原因。交通部长卡拉曼尼斯就事故辞职，他说希腊的铁路系统长期未能够改善，已经不符合21世纪的标准，他需要负上责任。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8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3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8.35，跌3.5，腾讯控股365.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074。跌4.8，中移动61.9升3，创科实业81.15升9，美团141.4跌4，恒生中国企业69.6跌2.6，港交所系337.2升6.4，百度集团141.7跌3.3，盈富基金20.7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24，瑞士法郎8.334，澳元5.296，加元5.768，新西兰元4.892，欧元8.3576，每百日元对港元5.7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5点，跌10点。港金报17,1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32美元，卖出1,83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较早前咧，受突发事件影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丁九桥嘅支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咧，事件已经系处理好啦，封路重开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封路重开。咁而家一带咧都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北角和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就车多。另外大埔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路德会旧主学校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台爱共扬。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一车，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 好啦，第三日同阿敏儿倾偈啦。有一句说话咧，即系叫相见好同住难。咁咧，我就尤其是咧，我作为爸爸啦，我每一集我就分享下自己啦。发觉咧，即系就算唔好话其他人啦，自己仔女或者自己嘅配偶啊、太太啊、丈夫啊等等啊，总会有时咧，因为一啲事情咧，会有啲嘅纷争啊、拗叫啊咁样，拗得多咧，自然咧就会唔开心啦。尤其是当啲仔女慢慢进入一个叫 teenager 啊，变咗年青人啦，年青人有自己嘅想法啦，佢又好多时觉得你啰嗦啦，又或者好多时佢又觉得你侵占咗佢个空间，问得太多啦。你琴晚同边个去街啊？点解去到咁夜啊？边个嚟噶？打电话咁夜打俾你倾咩？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你咧作为妈妈咧咁样吓，你会觉得啊，屋企人一家人啊，一家人，一家人呢一个 unit 呢个组呢个小组咧，系我哋最亲近嘅一个小组，系咪啊？即系无论系我哋由公司，我哋由喺邻居或者乜嘢，但系呢一家人就系每一日对住嘅最亲密嘅一个小组。点样可以令到佢大家开开心心咧？有冇啲咩可以同我哋？ 我成日会睇咧，一个屋企咧就是、人生嘅最高学府啊！真系好老老实实，我谂我哋大家都知道噶啦。我哋出去翻工，我同啲同事唔夹，喂，我可以走噶嘛？ 对， 一系我就炒咗佢，一系吓我就自己另谋高枕。 唔睬佢得， 唔睬咪就系咯，绝交啦！朋友我又可以绝交，唯独是系家人。啊！你头先啱啱讲嘅亲子关系更攞命添啦！嗱，而家就大家都知道，就算夫妻啊，我唔夹我都可以同你离婚啦！哇，喺仔女点啊？ 就系你噶啦， 冇噶啦，一生一世噶，所以点解我话一个家庭咧，简直系一个人生最高学府啊！你冇得走啊！哇，系啊，喺相处里边有几多嘅艺术啊！老实讲，每一个人都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唉，个个都系性格巨星嚟嘅，好有自己嘅谂法嘅吓， 尤其是年轻人。 自己都系啦，就我哋再讲老一辈嗰啲，哇！啲老人家嗰种嘅坚持法，你觉得佢少嘢得过啲年青人咩？ 都系， 所以总之大家住埋同一屋檐下咧，哇！真系人生最高技巧嘅考验。咁我觉得得正啊，正在咁啊，咁咪正咯。有一个咁好嘅地方去操练大家嘅生命啊，哇！越嚟越正啊！你就喺出面啊，無論話喺好似好市正咁樣，一日待人接物啊，温文爾雅都一翻到屋企啊，就露曬原形出嚟啦，即係見真章，即係攞命噶嘛。因為日對夜對又咁親密咯，哇！大家嘅性格嘅取向又唔一樣，價值觀雖然同一家人大啫，每個人嘅價值觀其實都或多或少都會唔同嘅。就算你養大嗰個仔，佢真係佢出邊又識唔同嘅朋友，佢接觸唔同嘅嘢，佢吸收咗啲嘢出嚟。自不然同你唔同嘅，簡單啲講句，就算兩夫妻啊，我同阿志叔嗰陣時一齊生活，你都估都估唔到，有一樣嘢真係搞到我哋咧，成日都嗌交嘅，唉，就關於呢個擠牙膏嘅問題啊，究竟由個一捻落由個頭嗰度擠，定係應該由個尾嗰度慢慢捋上去擠？ 但呢個係好小問題嚟嘅啫噃，雖然咧，我諗咧十對夫妻有八對咧。都应该为咗呢样嘢嗌过，即系唔好嗌交啦，即系讨论过啦吓。包括 咩论咧？ 包括我啦。 好少讨论嘅，通常都话、啊、你边人咁样折噶？你应该点样折？ 系咪你要求佢由底折咧？ 系啦。 点解所有女人都要人折牙膏由底折？ 诶，咪住先， 拎起就揿啦。 咪住先，我澄清一下。嗰、那個拎起手，我中意點撳就點撳，嗰、那個係我，唔 係 阿智叔，唔好意思，阿智叔咧就是、由個底捋上去嗰啲嚟嘅。 我就會覺得嗱， 即系唔系自我辩护啦，即系我觉得好嗱，你由下边仲有一节冇折到嘛，因为我由中间折，咁咪折翻咯，即系用到一半之后再由底折翻上去都得嘅啫嘛，呢个唔系世界末日啊嘛，使唔使为咗佢嘥时间讨论？我又觉得有时屋企咧太多柴米油盐啦，系咪啊？即系你结婚前咧 ，I love you 啊，爱你啊 ，sweet sweet， 结婚之后啲柴米油盐咁多啦。使乜拎住一件嘢又讨论完又讲又讲，即系一条头发边个跌都好啦，咪执咗佢咯，系咪？睇下你一跌到周跌头发，你又唔执，咁你咪帮佢执咯，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咁。 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咯，因为喺个家庭里边咧，实在好多琐事，好多鸡毛蒜皮嘅嘢，但系又真系都几磨人嘅，所以都系得一套原则嘅啫。相见好，同住难，点样让大家同住冇咁难？我想讲唔系唔难嘅，难就一定难噶啦，系冇咁难咧，就系最好就系互相尊重，尊重对方用一个咩嘅方式？我中意随手挤牙膏，咪随手挤牙膏，你咪尊重佢。重点我哋一定要问自己，我呢个坚持其实背后有啲咩意义先？这个意义是不是有助我们两个的关系更加好呢？我们为什么要一起住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嘛。所以我想什么事都好的了，究竟你要处理其他任何家务的细碎的东西都是第一个原则的。问回自己的初心，我们为什么要一起住？我们为什么要生仔？我就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咁我哋就睇有啲嘢发生，咦，令我好唔舒适，就又讲返挤牙膏。我唔舒适嘅时候，你就要问下自己，我个初心係我好想同你一个亲密嘅关系。呢、这个挤牙膏究竟係是但挤定係由尾掠上去，係唔係能够有增长到我哋彼此嘅关系呢？咁你就大概都可以评断到有乜嘢你需要坚持，有乜嘢你唔需要坚持。嗱，呢啲咪就係、是。其实佢只会破坏你哋嘅关系嘅啫嘛，咁、你就无需要坚持啦，因为嗰个唔系关乎呢个民族大义啊，咩香港核心价值嘅嘢嚟噶嘛， 唔系咩重要嘢。 系咯，咁我哋就放下，但系你仍然有一把尺嘅就系你度一度，当我要去执着呢件事嘅时候，系咪可以让我哋两个嘅关系更好？嗱，譬如如果讲另外一样嘢，喂，我翻到嚟屋企嗰度。你點解好似硬係唔同我傾下偈嘅咧？嚇，騰嚟騰去又斟茶又遞水又煮飯，我唔係要呢啲嘢啊！我係要你好好地坐喺我側邊，同我傾下偈，聽我呻下。嗱，呢啲你就要問下，咦？原來呢一個你嘅需要咧，係有幫助到你哋兩個關係嘅問題咧？咁我哋就要諗啲方法去處理啦。咁你就要一個好嘅溝通咯，俾對方知道，喂，我。咁你咪肯定咗对方先啦、喂，我真係好感激你，哇，腾嚟腾去，真 多谢晒，多谢晒，系。不过， 唔好用不过啦，不过咧呢、這个就前面嗰句咧乜都听唔到噶啦，你讲不过，吓、跟住即我根本都听唔到你赞我啦。 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印象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收获，为何只准陪我走？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空，世界太富，你的哭笑不只为我，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顺便就教埋大家啦， 千祈唔好讲不觉。嗱，我去先多谢你先，喂，都系多谢你啊，为头家咁啊，腾嚟腾去，我一翻嚟又斟茶递水，同时。你用同事得啦，不過唔該你轉咗同事啦，喂，咁都係真噶嘛，我又好 appreciate 你，你真係做得好好嘅同事。 Not but and， 我仲有一啲嘢需要嘅就係、是，原來我都幾想你抽啲時間坐喺我側邊聽我講嘢。咁你咪如實將你嘅需要話俾對方、嗯，對方可能都唔知嘅喎， 佢 以為 你好開心添。 哇，斟茶遞水服侍你煮飯咧， 你 睇我幾咁愛你，因為佢都係用一個愛嘅方式表達你嘛。但係你收嘅就係、是，我要嘅係。你嘅聆听，你嘅陪伴啊，咁对方唔知噶嘛，佢唔系你肚里边条虫嚟噶嘛，所以点解我哋话沟通好紧要咧？唔该你，话俾佢听你嘅需要，但系你又唔好抹杀佢个爱嘅表达方式，嗰、那个斟茶递水其实都系佢满怀好意去服侍你嘅，咁所以你一定要肯定咗佢，赞赏咗佢，千祈唔好加不过啊。与此同时咧，我其实都有啲需要，好想俾你知道。咁、你听落觉得点啊？ 觉得好好开开心，即系你觉得啱嘅。不过呢两个字系的确有少少 好大杀伤力嘅，唔好讲啦。 推翻晒头先，即系你只系一个糖衣毒药，你赞完我，你就想闹我，即系会有个咁嘅感觉。 即刻起降添啊！嗱，我都知你冇咁好死噶啦，咁赞我，跟住不过嗱，呢、這个先系真相啊。咁对方已经起降啦，所以系难嘅，因为呢个系得我哋嘅习惯嚟噶嘛。因为我哋最想讲其实后边我嘅需要啊嘛。我谂或者学下呢一样嘢咯。因为两样嘢都重要嘅，你对佢嘅肯定同埋你要表达你嘅需要，两样嘢都系咁重要，所以就同时咁就得啦。 其实咧，我想讲咧，阿志叔系我哋好熟悉，亦都好爱戴嘅一个演员啦，吓、啊，明星啊，应该用明星形容，因为佢已经系一个超越咗演员啦，佢有一种光环喺度嘅。但我想讲咧，做呢一行咧，啊，大家都知嘅，基本上咧，嗰啲时间系好唔稳定啦，又或者长时间不在家啦，咁样。其实对你嚟讲有冇困扰嘅？即系佢嘅工作性质，即系嗰啲咁可能拍戏拍到即系昏天黑地啊，又或者唔翻嚟啊，夜晚又揾想揾佢，或者你寂寞嘅时候啊，你唔舒服嘅时候，佢都未必喺身边。即系呢啲嘢对你有冇少少影响？ 我谂如果你举呢个例子咧，对于我嚟讲就唔会好困扰，因为我都系呢行出身噶嘛。咁我都会好明白其实个工作嘅需要系点样样。不过呢、這个真系要讲不过啦。我都是一个女人来的。我都是会有寂寞，我需要她支援的时候的。但是她的工作可能都不容许到这一些时间去陪伴我。所以我就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去支援自己。 是的，举个例子，我不是女人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些日子无论是什么情人节、自己生日、什么双十纪念日，喂，她拍戏、啊、生日你又要拍戏，即等种呢，即人始终会好似尤其是女性啦，会有一点而觉得点解咁嘅？你唔可以度期度到就都陪我生日咩？ 我真系想好纠正你嘅啫，你真系有啲性别歧视嘅啫，我完全唔系咁咯，真系唔好意思啦，我真系对呢啲嘢完全我几 乎你唔介意噶， 我几乎连自己几时生日我自己都唔记得，我亦都唔会记得其他人嘅生日。咁但系我想讲，你都系带出同一样嘢嘅啫，就系、是、每个人嘅价值观都有啲唔一样，你觉得好紧要嘅嘢。对方未必觉得好紧要咯，咁、其实都系翻翻去嗰度嗰个嘅尊重啦。我哋可以系不同嘅，我哋系因为相同而喺埋一齐，我哋亦都可以因为我哋嘅不同，我哋可以彼此成长。所以我谂接纳对方同我唔同，都系一个能够帮助大家相处得更好嘅一个好重要嘅窍门咯。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凝望着选择，轻轻放手了，这是最后的一刻，谁都要学的一刻。我们曾那么快乐，怎样分开都不舍，要去的爱天一色，独留你远独白。

恒生指数报20536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61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3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8.5元，跌3.4元；腾讯控股365.8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07元，系跌咗4.6元；中移动61.85元，升1.25元；创科实业81.3元，升1.05元；美团141.3元，跌0.5元；恒生中国企业69.64元，跌2.2元。港交所337.2元，升6.4元；百度集团141.4元，跌3.6元；盈富基金20.72元，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元，日元136.41元，瑞士法郎0.942元，加元1.361元，人民币6.893元。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9点，跌6点。港金报171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75美元，卖出183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在剧中试图打破男主角美强惨的人设光环，力求刻画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主角。连陈坤自己都说，周瑞和他以往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同，周瑞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他的生活一样。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Dr. Eric， 你好 ，Dr. Eric， 你好。 咁今日礼拜咧 ，Dr. Eric 咧就讲一个话题咧，我本来咧就觉得好似好伤感咁样，咁收尾咧就同啲拍档倾完咧，同埋 Dr. Eric 都讲咗一啲原因咧，点解会带出呢个话题？因为咧，大家即系作为主人咧，最唔舍得咩就系啲宠物嘅离开。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似乎咧即系好似日头同夜晚系一定会遇到嘅吓。咁所以今日咧 ，Dr. Eric 你讲你嘅话题啦。 系啊，你哋好啊。咁嗱，今日就讲即系啲动物几时即系要过身嘅，过身前你要谂乜嘢啦？只狗开始老啦，同埋过身后会点啦？即系我认为呢啲嘢唔系一个 mystery 啦，唔系一个谜咧，会减低个人嘅压力啦。 应该要准备好嘅，系咪？你觉得应该？ 好多人都系第一次面对一样嘢啦。系啊，我希望系啦，因为好过第一次系一个人啦，所以个即系我谂啲宠物系一个好 training for 细蚊仔同埋大人去面对 生死呢样嘢， 系啦，系啦。所以嗱，第一样嘢，我认为咧就唔应该系一个惊讶嘅，个个都第一日养只狗都知道要只动物会死噶啦。系应该就好明显开头你唔会谂咁多嘢啦，系咪？仲有十几年命咁样。不过咧就其实咧去到开始即系开始你知道啊老啦，只狗开始有啲白毛啦。咁你即系同埋甚至乎有病咧，其实唔应该唔知道只狗个病情会去到或者佢年纪去到老几时会过身嘅。我希望大约啦，嗱，如果有人问我只狗几时去，咁啊可能开头梗唔知啦。不过如果佢开始有肾衰竭嘅，或者有啲病可以引致死亡嘅，咁我就可以起码大约话俾你知啊，有大约咁多咁数据对话你嘅狗有咁多。所以唔應該係 surprise， 唔應該係驚嚇嘅，應該你知道有曬心理準備，同埋嗰段時間咧就應該你 plan 好曬噶啦。OK， 咁啊就所以第一個問題就問你嘅醫生即係去到可能去到你狗八歲啦、十歲啦、十二歲啦，就去睇醫生嘅時問一問佢啊，我哋嚟緊個情況係會點嘅，咁就可以溝通最緊要。 但 Dr. Eric 其實如果喺你所講嗰啲年歲咧，八歲九歲，佢仲係健健康康，冇任何嘅不妥，咁都要問啊，即係都要問呢啲。 都要問，所以嗱，你呢個係服你個心嘅着想，所以你我認為問一問佢。 即係你覺得係一個心理準備嚟嘅，你當佢就喺 body check 嘅時候都可以問一問你嘅 vet， 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但一句啦，冇所謂嘅、其實。我哋去到嗰啲年紀咧，就我哋都會可能建議你做多啲檢查啦，去即係預防問題，去長命啲啦。不過咧，就我諗今日個 point 唔係依樣嘢啦，今日個 point 就係、你係啦，應該就有冇問題嗰陣時都問。有問題嗰時更加問，咁如果有事嗰時啦，你知道有時間限制啦，就應該我哋就英文叫 lean on 你個獸醫啦，即係好依賴佢，問多啲問題，因為今世人我哋可能最難個 decision 係幾時去同隻狗或者安落去，係啦，咁好明顯選擇由你啦，我嘅個人都唔同嘅。不過就好多情況下如果你即係我做醫生， 作為醫生嘅角度係啦，你會點睇咧？ 你只係啦，你只狗去到某個地步，我冇嘢可以幫到你啦。咁樣就加埋你只狗係冇生活質素之餘，仲係 suffering 嘅。係啦，咁樣就係情況下就係要考慮一樣嘢啦。 明白。 咁 即係不如咁啊，我簡單講清楚少少啦。如果嗰只狗仔去到某個階段，發覺原來要醫個過程好困難，又或者咧，基本上就算一路延長佢條命，都可能會有一啲嘅生命質素係已經去到好低好低嘅啦。佢根本上都喐係喐唔到，食係食唔到咁點樣咧？考唔考慮呢一個叫安樂將佢瞓覺咧？咁係咪想講呢樣嘢？ 其實最緊要係同你講緊 suffering， 其實係講緊嘅就係佢喺度受緊苦啊嘛。係 啊， 嚇係有嘢量度噶嘛，係嘛？即係其實受苦。 係啦，係啦， 係嘛？你可以量度到噶嘛？ 係啦，即係好簡單嘅啫。其實狗仔要求唔高嘅人就話嚇。複雜啫，狗就係食嘢飲水，唔好整身成身污糟啦，大小二便污糟曬。咁呢啲你去衡量件事啦。咁我認為你試人冇多錢啦，你知道多啲咧，你其實 spend 啲時間會好啲嘅，因為你知道冇咩時間整咧，可能一年，可能半年，可能三個禮拜。就你時間係最限，就係、是、限量個資源嚟㗎啦，同佢。所以咧就好似譬如你同隻狗玩波咁樣，舊時就抌個波佢食走去跑，佢唔喐唔到啦。咁可能都可以同佢玩㗎，你可能補個波俾佢咯。即係喺碌俾佢啊，或者如果佢本身中意行路嘅，而家行唔到啦，即係好病啦。可能即係擺個車仔帶佢出去行咯，少少空氣都好嘅。所以即狗仔嘅心理啊，同埋你自己的心理去陪著佢最尾嘅時間都幾緊要下啦。同埋我認為都要 take 呢樣嘢好 serious， 因為如果你有工作嘅，應該話俾你老闆知，咁樣就同佢講話，可能因為你都要平凡翻你自己的心理。個人都唔同啦，有啲人就好化嘅，不過有好多人都。其实都要啲时间啦。咁如果佢真系去咗啦，咁应该点咧？就选择就唔系好复杂嘅啫。喺香港，因为你唔系好方便，可以有个后湾可以咁，即系 母后花园可以将佢啲骨灰系嘛，即系系啦，种咗佢咁样系， 种咗佢咁样啦，系咯，都好多时都系火化啦，咁样就或者俾嗰啲火化公司处理嘅尸体啦，咁样就一般人都拣火化噶啦，喺香港就 即係如果有時咧有啲狗咧就自然喺屋企過身添啦，咁樣就如果係咁樣咧就有啲嘢要注意啦。原來去咗嗰陣時就係唔會協埋嘅，所以、中國人就比較一執咗樣嘢。原來狗咧其實係唔夠眼簾去協埋嘅，同埋正常 natural relax 個 position 係開埋嘅，所以變咗就。佢唔會牽埋對眼，甚至驚啦，同埋佢會放少放住，所以就保護你個場住嘅地下 地方，明白 係啦，地方啦，咁樣就打電話去貨櫃公司，而家好方便嘅， 係我知 嘅，係啦，俾啲時間俾自己，同埋記得要照顧其他屋企人，因為細蚊仔要坦白，要同佢講坦白，坐低話俾佢知咩事發生啊，同埋唔好忘記你隻狗仔咧，其實都有科學根據咧，就話佢都會狗，因為係狼朋動物咧，冇咗另外一隻朋友會影響嘅、所以如果屋企有另外一隻狗，就喺時候仲俾多啲愛佢。 係、都係喎，嗰隻狗可能一樣咁傷心嗬。Doctor Ria 其實咧，我經歷過好幾次啦，咁樣即係第一有一次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咁屋企咧有一隻狼狗好大隻嘅，咁都成日同我玩嘅。但其实最难最辛苦的离别是什么呢？就是主人要决定将它带去一些的机构进行这个安乐睡觉的那个样东西。即是主人会好不知道，即是有些主人可能会觉得很难受，即是我要亲手要带它去做这样东西。我想这样东西心理关要过。那次狼狗大只，但是你知道狗都会几强健的，狗都会变成病啊老啊这样。那后期为什么我家人会即是带了它做那个安乐狗嗰個手術咧，咁樣就係因為佢已經老到行唔到啦，又唔係好食嘢啦，同埋個身咧好多嗰啲唔知蟲仔咁爬出嚟，咁我聽啲大人講唔得啦，真係要咩啦咁，咁有一日就車咗佢走之後就冇再翻嚟，係嘅，即係對細路仔嚟講會好，點解咁嘅？你帶咗佢出去，點解唔帶佢翻嚟啊？咁樣即係有一段時間好唔開心。咁另外，我經歷 媽咪爹哋有冇同你講啊？ 冇乜嘢啊，淨係答話 冇啦，嗰個 年代 冇 啦， 就唔好講啊。 係啦係啦，咁到後來幾年前咧，我有一隻嗱。嗰樣嘢難接受啦，因為你真係要帶佢去做嗰樣嘢嘛。另外一樣嘢係難接受嘅就係我嗰時屋企有隻狗仔，兩歲啫，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咧佢唔食嘢，跟住咧抽搐，跟住幾個鐘頭內咧，仲要嗰日咧係新年啊，農曆新年，我啲屋企人嚟曬食飯啊，本來興高采烈，隻狗突然之間就喺我面前就走咗啦。突然間啊，即係嗰種難受咧係又 shock 啦，即係點解會咁嘅咁，同埋另外一樣要接受佢。走咗咧，系好辛苦嘅。對於我諗，對狗主人嚟講，好慘，好唔開心。 其實記得咧，就如果你認為做呢個選擇，其實唔問心無愧嘅。即係你有好多人咧嚟到話，哎呀死，好似簽，因為 係啊，好難受。 你知唔知嗰係啊？因為 你 好似 好嘅嘛，好似係你做咁樣啦。 因為係你決定噶嘛，佢唔可以為自己決定噶嘛。 所以是咁难， 咁系一条命嚟噶嘛， 好难受噶， 系咪？ 系啊，不过就系咯，最紧要系即系咯，即系知道你个选择系精明嘅。 但系嗰个临界线系点决定咧？多多 Eric， 即系点样系做与唔做？ 即系每一个人都唔同啊！吓， 个人 都有啲真吓， 系咯，有啲人化啲，有啲冇咁化，即系嗰个黑白系咁样啦，中间好多灰色嘅。咁我自己就都即系唔好话，我次次有只动宠物去，我都即系。我啲姑娘估唔到， 都難過 會就喊曬咁樣啦嚇。不過咧就不過都煩嘅。如果真係要面對，我就好話係啦，係今日噶啦。我只狗，我之前有隻21歲嘅松鼠狗，咁樣就就年21歲啦，好似幾日生嘅。咁樣就20歲松鼠狗啦，佢就冇嘢嘅，食得飲得。不過我知道佢好辛苦，日日都係腳痛，起身就腳痛。佢好輕嘅，都仲企到起身，不過屈唔到啲腳成嘅。咁基本上嗌又係瞓起身就嗌到瞓覺為止。咁咧就我知道係啦。咁仲食得個腎冇事，仲可以生存落去。不過知道係時候啦，我唔想你咁樣嘢喺度。系瞓觉就痛咁样，系我而我痛个痛咗系去到地步，我做医生都帮唔到佢。 不过有时咧，你作为主人咧，你要帮佢谂咧，好难谂啦。譬如同埋有啲人咧，佢系真系愿意咧，用自己最大嘅能力去继续帮佢再活多几年。好似我屋企人啦，咁啊有一只狗仔咧，都系松鼠狗，都好大年纪噶啦。你知唔知啊 ？Doctor Eric 可能嗱，你听呢啲 case， 你又会知啦。佢一日啊，每一天要打2支针。上晝一支，黃昏一支，個屋企人咧自己學埋打針，都願意繼續做，即係每天打2次針嚟等佢可以 即係繼續延長嗰個生命。咁所以每一個人咧睇嗰把尺係唔同嘅。有啲人嚇咁煩，又要打兩支針，不如算啦。可能係咁咯，我唔知道。 其實會唔會咁樣講啊？嚇，其實有時亦都咁樣講啊。既然你想講嘅就係每一個人對於呢一樣嘢嘅時候所面對嘅嘢，可能個道德啊，又或者係即係佢自己嗰個睇法都會好唔同嘅話，我哋都唔好 judge 其他人。 系嘛？ 因为有时候你会听到就冇搞错，你要做呢件事或者点啊？你唔好 judge 其他人。我可以俾你仲难啲嘅情况俾你听啦。你头先讲嗰啲都系小儿科，有时有好多人咧，其实系因为消费能力要 冇错冇错，送走 而可能有得医嘅，可能仲有可以掰多几个月命嘅。 嗯， 不过做唔到啦，因为屋企咁嗰啲人都一样噶嘛。人即系有钱或者冇钱，你都系。亦外心冇分，有錢有錢噶，大家都知道。所以咧，就你 feel 到嗰啲人仲難堪，個 decision 仲難做，因為佢哋仲 要 挑戰佢，好似即係好似害咗啲狗或者乜鬼嘢。不過我記得，我有最尾嗰樣，有人記得，其實佢去咧應該慶祝佢生命，就冇執著佢去，你養咗佢咁多年。 我哋遇過係咪喺呢個人生當中？ 好 講得好，唔該曬，多謝 Eric， 用平常心面對一切。 Thank you， 多謝多謝， 拜 拜。好啦，星期四嘅時間差唔多噶啦，咁一陣間翻嚟就會有職安劇，我哋聽日星營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勞工處提供資料，風騷快活人製作，職業安全廣播劇，現在開始。 喂，哎，一婶，做咩啊？嘈住晒！ 哎呀，唔好意思啊，老板，好多乌蝇啊！哎呀， 哎呀，你即系话我间，喂，好啦，我块面嗰只唔使你打。 哦， 你即系话我间士多冇生意，拍乌蝇？ 唔系咧，老板，真系好多乌蝇咧，同埋啊，士多冇生意嘅话，都唔关我事啦。 系，事到如今，冇办法啦，生意一日比一日差。瑞婶，听日开始，听住，你唔使翻工啦。放心，我人工会补足翻俾你嘅。 啊，老板啊，唔好啦！啊，我谂到啦，你俾一晚时间我，我实有办法噶。 嗯。 啊，老板啊，呢个系我个女女啊，系强叔啦。 强叔你好，我系彩希。 哦，彩希，估唔到瑞婶已经有个女喎。 系，全因为咧，我生完咧都 keep 得住我条腰，22寸黄蜂腰嘅咋，你睇唔出嘅话，我唔怪你嘅。 瑞婶，吓嗱，你叫阿彩希咧，你是做乜嘢啊？ 强叔啊，我曾经做过 part time 仓务员，所以对于超市或者零售店嘅职安守则都几熟噶。 但系我士多生意已经唔多好咯，冇谂住再请人。不过嗱，听住，如果你系代替你妈咪嚟帮我手嘅话，我就非常赞成。 唔系啊，妈咪叫我嚟睇下你间士多系唔系有啲乜嘢做得唔够好嘅地方，搞到有啲人唔想嚟帮衬咯。 吓，有咩？应该冇。 等我睇下先。点解有咁多一箱二箱嘅？好似有啲乱、啊。 哎呀，嗰啲系货嚟噶，老板我都系咁话啦。生意唔好啊，就唔会入咁多货嘛。摆到周围都系啊，就嚟行都行唔到啦。 嗯，呢、這个可能系街坊唔想入嚟买嘢嘅原因咯。 切，有咩问题啊？间间铺头都系咁噶啦。 唔系啊，啲货摆得好啲，整齐啲，真系有帮助噶。 既然系咁嘅话，啊，柜顶有位啊，就摆柜顶啦。啊，老板啊，呢啲咁嘅粗重功夫，冇理由由我哋啲女人仔做噶嘛，麻烦你啊。 喂，我点够高摆啊？ 你唔够高啊？啊，咁最多咧，我攞张胶凳俾你企上去咯。 唔好啊。唔够高唔系求其攞张胶凳就得噶，应该使用合适同安全嘅工作台上去做嘢先至够稳阵噶。你哋都唔想因为咁样而受伤噶嘛？ 喂，铺头冇呢啲合适嘅工作台、啊， 强叔，咁你就要买翻一个啦。 吓，唔摆得喺柜顶嘛？咁可以摆边啊？等我谂下先啊。 咦？点解呢度有咁大笪积嘅？一定系倒泻嘢之后冇抹干净啦。 唉，我都话你㗎啦，瑞婶，倒泻嘢唔即刻抹係好冇公德心嘅行为，好易善亲人㗎。 我都唔想㗎，老板，嗰次我真係好忙㗎嘛，我一个人得一对手喎，顾得收钱嚟呀，仲边又有手去抹地啫，咪样样嘢呀都可以即刻做到㗎。 妈咪，你唔係话士多冇咩生意，每日都好静， 点会忙到咁，倒些嘢都冇时间抹噶，唔好讲大话、啊。 哎呀，你唔好咁样拆穿阿妈啦。啊，我谂到啦，啲货摆唔到上去柜顶啊，啊，咁塞入柜底可以啩？ 都唔好咯，工作环境一定要保持整洁，通道要畅通无阻。咁点可以将啲货摆喺地下呢？仲有啊，如果地下有凹凸不平，就要即刻出声，加翻个警告告示，围好佢，尽快整翻好佢。如果棘亲人就唔好啦。 彩喜，你讲起地下凹凸不平，我就怒气啦。依日都系你阿妈啊，执罐头嘅时候咧，成日都跌晒啲罐头落地，搞到笪地咧凹凸不平。死我 啊、老板，你一把年纪啊，就唔好咁易怒气啦，伤身又伤心啊！我下次会加倍小心噶啦。啊，老板啊，不如将两箱罐头搬去嗰边摆啦。 你咁讲，即系叫我搬啊？好重噶、啊， 重都要半个。 可以嘅话，应该使用机械辅助设备，例如手推车帮助，以免进行体力搬运。如果冇嘅话，就要找人帮手噶啦。 听唔听到啊？要你帮我手啊！ 我同你点搬啊？阿女啊，不如我哋三个人一起搬啦、啊，咁实冇问题啩？ 唔使三个人一起搬嘅，其实可以将啲重嘢分开搬，咁咪实够力搬晒咯，系咪啊？ 哎呀，我彩希啊，要你喺度咧搬罐头咧，真系嘥晒。不如咁咧，你帮我出去派传单啦、啊。 我哋边有传单啫？又系你自己话，费事嘥钱唔印嘅。 咁啊？彩希啊，既然你对呢啲零售商店嘅精安健守则咁熟悉，不如我同你过去隔篱嗰间茶餐厅坐低啊，饮杯茶，你慢慢讲多啲我听。 吓、 啊，好啊，老板，系咧，我就同你一齐去啦。横店都冇生意啦，早啲收铺啦。一意系咁话啦，落闸落闸。 作守则记清楚，开工安全乐趣多。我是殷彩希 Carissa。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也认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再拖，只得到痛楚。但女人要振作，不需要沉沦。